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76，《后唐纪五》。明宗圣德和武亲孝皇帝中之上。天成二年秋七月，以归德节度使王彦求为北面副招讨使，丙寅升夔州为宁将军，以西方业为节度使。癸巳，以与高季兴、夔中万三州为窦卢阁为越之罪，皆赐死。留段宁于辽州，温韬于德州，刘训于蒲州。任元请致仕居慈州，许之。八月己卯朔，日有食之。策礼使至长沙，楚王因使建国，立宫殿至百官，皆如天子，或微更其名。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，知制诰曰知辞制，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，群下称之曰殿下。令曰教，以姚彦章为左丞相，许德勋为右丞相，李铎为司徒，崔颖为司空，拓跋恒为仆射，张彦尧、张莹判机要司。然管内官属皆称摄，为朗贵节度使先除后请命。恒本姓袁，必因赴会改焉。九月，帝谓安仲会曰：“从容左右有矫宣朕旨，令勿皆如生，恐若人志气者。朕以从容年少临大藩，故则明如使辅导之。今奸人所言乃如此，欲斩之。”众会请严戒而已。北都留守李彦超请复姓符从之。丙寅，以枢密使孔循兼东都留守。壬申，契丹来请修号，遣使报之。冬十月已有，帝发洛阳，将如汴州。丁亥，至荥阳。民间讹言地狱自积无，又云欲制治东方诸侯。宣武节度使检教侍中朱守殷一句，判官高密孙成劝守殷反，守殷遂常常拒守。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谕之，严光曰：“不早击之，则变成奸矣，愿得500骑与拒。”帝从之。严光募发，未明行200里，抵大梁城下，与汴人战。汴人大惊，戊子，帝至泾水，遣御营使石敬瑭将亲兵备道击之。或谓安仲会曰：“失职在外之人，成贼未破，或能为患，不如除之。”仲会以为然，奏遣使赐人元死。端明殿学士赵凤哭谓仲会曰：“人元义士安肯违逆，拱滥行如此，何以赞国？”使者至慈州，原聚其族酣饮，然后死，神情不挠。己丑，帝至大梁，四面进攻，吏民坠城出降者甚众。守殷知事不济，尽杀其族。尹景命左右斩之。长城者望见剩余， 相率开门降。孙成奔吴，徐之告克之。戊戌，诏免三司拨赋仅200万民。辛丑，吴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诸道都统、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中书令东海王徐温卒。初，温子行军司马、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之询，以其兄之告非徐氏子，朔请代之执武政。温曰：“汝曹皆不如也。”言可求及行军副使徐介屡劝温以知询代之告，温以知告孝谨不仁也。陈夫人曰：“知告自我家贫贱时养之，奈何富贵而弃之？可求等言之不已。”温欲率诸藩镇入朝，劝吴王称帝，将行有疾，乃遣知询奉表劝进，因留待知告执政。知告曹表欲求洪州节度使，四旦上之。是夕，温兄问至，乃止。知询即归金陵。吴主赠温齐王，谥曰中吴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允久疾，将佐请见不许。副使符彦林等疑其已死，恐左右有奸谋，请全交符印。云怒，收彦林及判官都指挥使下狱，诬以谋反。召取彦林等议却，按之无状，释之，徙云为西都留守。癸卯，以保义节度使石敬瑭为宣武节度使，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。十一月庚戌，吴王即皇帝位，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，景王曰景皇帝，宣王曰宣皇帝。安仲会亦伐吴，帝不从。甲子，吴大赦，改元前真。丙子，吴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，以徐之询为诸道副都统、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，加徐之告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十二月戊寅朔，孟之祥发民丁200,000修成都城。吴主立兄庐江公蒙为常山王，弟濮阳公彻为平原王，兄子南昌公巩为建安王。初，晋阳相者周旋报常言帝贵不可言，帝即位，欲召亦却。诏奉曰：“玄报言陛下当为天子，今已厌矣，无所复寻。若置之京师，则轻躁狂险之人必伏凑其门，争问吉凶。自古术士妄言，致人族灭者多矣，非所以敬国家也。”帝乃就除光禄卿致仕，后赐金帛而已。中书舍人马杲请用汉光武故事，七庙之外别立亲庙。中书门下奏请如汉孝德孝仁皇立，称皇不称帝，帝欲兼称帝。群臣乃引德明玄元 兴圣皇帝立，皆立庙京师。帝令立于英州旧宅，自高祖考比以下，皆追谥曰皇帝、皇后，墓曰陵。汉主如康州。是岁，玉带元边粟都不过十钱。三年春正月丁巳，吴主立子敛为江都王，林为江夏王，求为宜春王，宣弟子庐陵公坟为南阳王。昭义节度使毛章所为交剑，食服者袍，纵酒为戏，左右有剑者，剖其心而视之。帝闻之，征为右金吾卫上将军。契丹县平州。二月丁丑朔，日有食之。帝将如邺都，使护驾诸军家属抚迁大梁，又闻将如邺都，皆不悦，汹汹有流言。帝闻之，不果行。吾自庄宗灭梁以来，使者往来不绝。庚辰，吾使者至，安仲会以为杨浦敢与朝廷抗礼，遣使窥参，拒而不受，自是遂与无绝。张云至长安，守兵闭门拒之，云单骑入朝，以为左卫上将军。人臣宁江节度使西方业攻拔归州，未及荆南复取之。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姓矫佞，安仲会亲信之。帝欲为皇子娶仲会女，询谓仲会曰：公直居禁密，不宜复与皇子为婚。仲会辞之。久之，或谓仲会曰：循善离间人，不可置之密地。循知之，因遣人结王德妃，求纳其女。德妃请娶循女为从后妇，帝许之。仲会大怒，以谓以循同平章事，充中武节度使兼东都留守。仲会性强弊，秦州节度使华温琪入朝，请留阙下，帝加之，除左骁卫上将军，越别赐钱谷。遂于帝谓仲会曰：温琪救人，宜则宜重镇处之。仲会对以无缺。他日，帝屡言之，仲会运曰：臣累奏无缺，为枢密使可待耳。帝曰：亦可。仲会无以对。温琪闻之，惧，数月不出。仲会误承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，奏建立与王都交结，有意志。建立亦奏仲会专权，求入朝面言其状。帝召之，既至，言仲会与宣徽使判三司张延朗结婚，相表里，弄微服。三月辛亥，帝献仲会，气色甚怒，谓曰：今与卿一阵自休息，以王建立代卿，张延朗亦除外官。仲会曰：臣披荆棘使陛下数十年， 知陛下龙飞，惩罚机密，数年间天下幸无事，今一旦弃之外镇，臣愿闻其罪。帝不义而起，以御宣徽使朱鸿昭。鸿昭曰：陛下平日待众会如左右手，奈何以小愤弃之，愿垂三思。帝寻召众会未抚之，明日建立辞归镇。帝曰：请必奏欲入分镇忧，今复去何之？会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郑觉请致仕，即位，以爵为左仆射致仕。癸亥，以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判三司。孟之祥屡与董璋争严厉，张佑商旅反东川沿入西川，之祥患之，乃于汉川至三场众争之，遂得前七万民，商旅不复至东川。楚王殷如越州，遣六军使袁泉、副使王环、监军马希瞻、将水军及荆南，高季兴以水军逆战，至刘郎府，西瞻夜逆战舰数十艘于港中，结弹，两军合战，西瞻出战舰横击之，季兴大败，俘斩以千数，进逼江陵。季兴请和，归史光献于楚，军还。楚王因让还，不遂取荆南。还曰：江陵在中朝及吴蜀之间，四战之地也，宜存之以为吾汉壁。因悦。还每战身先士卒，与众同甘苦，常置真药于左右，战罢所伤者于帐前，自复治之。士卒立还麾下者相贺曰：吾蜀得死所以，故所向有功。楚大举水军击汉，为丰州，汉主以周易示之，与大有，于是大赦，改元大有，命左右皆使苏章将神弩三千，战舰百艘救丰州。张至贺江，陈铁羹于水，两岸作巨轮晚羹，筑长堤以引之，伏壮士于堤中。张以青州逆战，杨不利，楚人逐之，入堤中，宛轮举羹，楚舰不能进退，以强弩加水射之，楚兵大败，解为遁去。汉主以张为丰州团练使。夏四月，以邺都留守从容为河东节度使、北都留守，以客省使太原冯云为副留守，加马指挥使新平杨思权为步军都指挥使以佐之。戊寅，以宣武节度使石敬瑭为邺都留守、天雄节度使，加同平章事，以枢密使范延光为承德节度使。丙戌，以枢密使安仲会兼河南尹，以河南尹从后为宣武节度使，仍判六军诸卫士。 吴又雄武军使苗林，竟将统军王彦章将水军万人攻楚越丘，至君山，楚王因遣右丞相许德勋将战舰千艘御之。德勋曰：“吾人眼无不备，见大军必聚而走。”乃前军剿子湖，使王桓夜率战舰300绝无归路。驰明，吴人进军荆江口，将会荆南兵攻越州。丁亥，至道人基。德勋命战赵都虞后詹信以青州300出吴军后，德勋以大军当其前夹击之，吴军大败，鲁林及彦章已归。初，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枕议定10余年，自除刺史以下官，租赋皆善本军，及安仲会用事，稍以法制裁之。帝亦以都篡复位，误之。时契丹朔犯塞，朝廷多屯兵于幽邑间，大将往来，都因为之备，进城猜阻。都恐朝廷移之他镇，复心何昭训劝都为自全之计，都乃求婚于卢龙节度使赵德军，又知承德节度使王建立与安仲会有隙，前使结为兄弟，因与之谋赴河北故事，建立仰许而密奏之。都又以蜡书为清徐陆义子武帅，离见之，又遣人说北面副招讨使归德节度使王彦求，彦求不从，乃以金为彦求帐下，使图之不克。癸巳，彦求以都反状文，召宣徽使张延朗与北面诸将一讨之。戊戌，吴喜长身王蒙为临川王。庚子，召削夺王都官爵。壬寅，以王彦求为北面招讨使，权知定州、行州事，以恒海节度使安审通为副招讨使，以郑州防御使张前昭为都监，发诸道兵会讨定州。是日，彦求攻定州，拔其北关城，都以众路求救于西酋突馁。五月，突馁以万计突入定州，彦求退保曲阳，都与突馁救攻之，彦求与战于嘉山下，大破之。突馁以2000骑奔还定州，彦求追至城门，因进攻之，得其西关城。定州城坚不可攻，彦求增修西关城以为行府，使三州民输税供军时而守之。辛酉，以天雄节度副使赵敬仪为枢密使。王彦求闻契丹发兵救定州，将大军驱望都，遣张延朗分兵退保新乐。延朗遂知真定，留赵州刺史朱建峰将兵修新乐城，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，与王都夜袭新乐，破之，杀建峰。乙丑，王彦求、张延朗会于行堂， 丙寅至曲阳。王都乘胜，西岐众与契丹5000骑和10000余人邀燕球等于曲阳。丁卯，战于城南。燕球及诸将校令之曰：王都轻而骄，可一战擒也。今日诸君报国之时也，西去攻时，以短兵击之，回顾者斩。于是骑兵先进，奋抓挥剑，直冲其阵，大破之，将尸毙也。契丹死者过半，余众北走。都与突馁得数骑，仅免。卢龙节度使赵德军邀击契丹，北走者殆无结疑。吴遣使求和于楚，请苗林王彦章，楚阴王归之，使许德勋见之。德勋谓二人曰：楚国虽小，旧臣宿将犹在，远吴朝勿以介怀，必似众居争造战，然后可图也。时因多内宠，敌数无别，诸子骄奢，故德勋与及之。六月丁巳，高季兴请赴称藩于吴，吴晋季兴爵秦王，帝召楚王殷讨之。殷遣许德勋将兵攻荆南，以其子西范为监军，赐杀头。季兴从子云蒙指挥使从嗣，单骑造楚壁，请与西范挑战决胜。副指挥使廖匡齐出与之斗，拉杀之，季兴惧，明日请和。德勋还，匡齐干人也。王彦求指定州有备，未意急攻。朱鸿昭、张虔昭宣言大将未怯，有诏促令攻城。彦求不得已，以魏攻之，杀伤将士3000人。先是诏发西川兵戍夔州，孟知祥前左宿边指挥使毛仲威将3000人往，请之，知祥奏夔中13州已平，请召戍兵还，以省馈运，帝不许。知祥因使人诱之，仲威率其众鼓噪逃归，帝命按其罪，知祥请而免之。陕州行军司马王宗寿请葬故蜀主王衍，秋7月，葬衍顺正宫，以诸侯礼葬之。北面招讨使安审通卒，东都民有犯私屈者，留守恐寻卒之，或请听民造屈，而于秋税母收5钱，几位斥从之。壬戌，契丹复遣其酋长替尹将7000骑就定州，王彦求逆战于唐河北，大破之。甲子，追至益州，时久与水涨，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死者不可胜数。戊辰，以威武节度使王延君为闽王。契丹北走，道路泥泞，人马鸡疲，入幽州境。八月壬戌，赵德军遣牙将武从建将荆棘邀击之， 分兵扼险要，生擒替尹等数百人，余众散投村落，村民以白挺击之，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，自是契丹举器，不敢轻犯塞。初，庄宗训帝河北，获小儿，续之宫中，及长赐姓名李继陶，帝即位，纵遣之。王都得之，使一黄袍作叠肩，为王彦求曰：“此庄宗皇帝子也，以及帝位，恭受先朝后恩，曾不念乎？”彦求曰：“公作此小数，竟何意？吾今交公二策，不惜众决战，则束手出降耳，自于无以求生也。”王建立以目不知书，请罢判三司，不许，以为吾大赦。吴越王刘欲立中子传冠为嗣，谓诸子曰：“各言汝功，吾则多者而立之。”传冠兄、传叔、传僚、传景皆推传冠，乃奏请以两镇授传冠。闰月丁未，诏以传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。戊申，赵德军献契丹符、替尹等，诸将皆请诛之。帝曰：“此曹皆鲁中之骁将，杀之则鲁绝望，不若存之以纾边患。”乃设替尹等酋长五十人，置之亲卫，余六百人悉斩之。契丹遣梅老、季素等入贡。初，卢文进来降，契丹以藩汉都提举使张锡崇代之为卢龙节度使，守平州，遣亲将以三百骑兼之。锡崇本书生，为幽州牙将，没于契丹，姓何毅。契丹将稍亲信之，因与其部曲谋南归。部曲契曰：“归故寝食所不忘也，然鲁众我寡，奈何？”西崇曰：“吾诱其将杀之，兵必溃去，此去鲁丈千余里，必其知而征兵，吾属去远矣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乃先为景，时以时灰。明日召鲁将饮醉，并从者杀之，投诸井中。其营在城北，即发兵攻之，契丹众皆溃去。西崇西举其所部二万余口来奔，赵以为汝州刺史。吴王太后卒。九月辛巳，荆南败楚兵于白田，直楚越州刺史李廷圭归于吴，以为敕以温涛发朱灵，段宁反复，令所在赐死。己亥，以武宁节度使房之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，知荆南行府事，分遣中使发诸道兵赴襄阳，以讨高季兴。辛丑，徙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为荆州刺史。冬十月，廷琬据庆州，拒命。丙午，以恒海节度使李从敏兼北面行营 复招讨使，从敏，帝之从子也。戊申，召靖难节度使李靖通发兵讨窦廷琬。王都据定州，守备固，四察言。诸将屡有谋翻长应官军者，皆不果。帝遣使者促王彦球攻城，彦球与使者连计巡城，指之曰：“城高峻如此，届时主人听外兵登城，亦非梯冲所及，徒多杀精兵，无损于贼，如此何为？不若使三州之租，爱民养兵以四之，彼必内溃。”帝从之。十一月，有司请为哀帝立庙，召立庙于曹州。平卢节度使进中武宫霍宴微族，中州刺史王牙取归州。庚寅，皇子从后纳空荀女为妃，荀因之得之大梁，后结王德妃之党，起流。安仲会具奏其事，力排之。李弼促令归镇。甲午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，充平卢节度使。丙申，上问赵凤：“帝王赐人铁券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与之立誓，令其子孙常享爵禄耳。”上曰：“先朝受此赐者只三人，重涛、纪林、寻皆族灭，朕得托如毫厘耳。”因叹息久之。赵凤曰：“帝王心存大信，故不必刻之金石也。”十二月甲辰，李靖州奏拔庆州，卒窦廷琬。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寝疾，命其子行军司马、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从会，全知军府事。丙辰，季兴卒。吴主以从会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。使馆修撰张昭远上言：“臣切见先朝时，皇帝皇子皆喜排忧，入则是祭妾，出则夸仆马，席上如此，何道能闲？诸皇子宜惊则失父，令皇子屈身失事之，讲礼义之经，论安危之理。古者人君即位则见太子，所以明嫡庶之分，色祸乱之源。今卜祀见储，臣未敢轻易。至于恩泽赐予之间，婚姻省事之际，嫡庶长幼已有所分，是以等危，绝其矫计。帝叹赏其言而不能用。闽王严君度民二万为僧，由是闽中多僧。河东节度使、北都留守从容，年少骄狠，不亲政务。帝遣左右素与从容善者往与之处，使从容讽导之。其人思谓从容曰：“河南相公恭谨好善，亲礼端士，有老成之风。相公持长，宜自策立，勿令生问出河南之下。”从容不悦，退。 稿部军都指挥使杨思权曰：朝廷之人皆推从后而短我，我其废乎？思权曰：相公手握强兵，其有思权在，何忧？因劝从容，多募不屈，善甲兵，因为自固之备。有位弟左右曰：君每遇弟而益其兄，我辈岂不能助之也？其人惧，以告副留守冯云，云密奏之。帝召思权意却，以从容故，亦服之罪也。四年春正月，冯云入为宣徽使，谓执政曰：从容刚辟而轻易，以选重德辅之。王都突馁欲突围走，不得出。二月癸丑，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开门纳官军，都举足自焚，擒突馁及契丹2000人。辛亥，以王彦球为天平节度使，与赵德军并加监视中。突馁至大梁，斩于市。枢密使赵敬仪卒。甲子，地发大梁。丁卯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协卒于须水。庚午，帝至洛阳。王彦球在定州城下，日以私财享事，自始公至客城，未尝露一足。三月辛巳，彦球入朝，帝美其功，彦球谢九凡馈运而已。皇子右卫大将军从粲姓刚，安仲会用事，从粲不为之屈。帝东巡，以从粲为皇城使。从粲与客宴于会结园，酒酣，戏灯玉榻，众会奏请诛之。丙戌，赐从粲死。衡山蛮寇邵州。楚王殷命其子武安节度副使判长沙府牺牲知政事，总录内外诸军事，自是国政先例牺牲，乃闻于殷。夏四月庚子朔，进铁西前，使湖南专用西前，铜钱一值西钱百，流入中国，法不能进。丙午，楚六军副使王桓拜荆南兵于石首，出令援边至场是党项马，不令亦却。先是党项皆亦却，以贡马为名，国家约其职酬之，加以管谷赐予，遂废50余万民。有司苦其好度，故止之。仁子以皇子从容为河南尹，判六军诸卫士，从后为河东节度使、北都留守。契丹寇云州，贾银以端明殿学士、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五月已有，中书言太常改谥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，庙号景宗，既称宗则应入太庙，在别庙则不应称宗，乃去庙号。 抵江泗南郊，遣客省使李仁举以诏谕两川，令西川县前100万民，东川50万民，皆此以军用不足。西川县50万民，东川县10万民。仁举地在藩镇时客将也，为安仲会所后，世恩骄慢。至子州，董璋至宴召之，日中不往，方拥计酣饮。张怒，从族徒执兵入邑，立仁举于阶下而构之曰：公但闻西川斩李克省，为我独不能也。仁举流涕拜请，谨而得免。继而后路仁举以谢之，仁举还，言章不法。未几，抵父遣通事舍人李彦寻诣东川，入境施小礼，长居其从者，彦寻奔还。高季兴之叛也，其子从会窃见不听，从会即席位，谓辽左曰：唐近而无远，非计也。乃因楚王殷以谢罪于唐，又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书求保奏，复修职贡。丙申，元信以从会书文，帝许之。契丹寇云州，六月戊申，复以邺都为魏州，留守黄长史并停。庚申，高从会自称前荆南行军司马、归州刺史，上表求内附。秋七月甲申，以从会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。己丑，罢荆南招讨使。八月，吴武昌节度使兼侍中李简以及求还江都。癸丑，卒于采石。徐之寻，简续也。善留简亲兵2000人于金陵，表见简子彦忠逮赴镇鄂州。徐之告以龙武统军柴再用为武昌节度使，之寻怒曰：刘崇俊兄之亲，三世为濠州，彦忠无妻族，独不得也。初，楚王殷用督军判官高玉为谋主，国赖以富强，邻国皆及之。庄宗入洛，因遣其子西范入贡，庄宗爱其景敏，曰：必闻马氏当为高玉所夺，今有子如此，欲安能得之。高季兴亦以流言见玉于殷，殷不听，乃遣使为节度副使知政事牺牲书，盛称玉功名，愿为兄弟。使者言于牺牲曰：高公常云马氏政事皆出高玉，此子孙之忧也。牺牲信之。行军司马杨昭遂牺牲之妻族也，谋代御任，日赠之于牺牲。牺牲屡言于殷，称玉奢见，且外交临藩，请诛之。殷曰：成无功业，皆玉立也，汝勿为此言。 牺牲故请罢其兵柄，乃左迁御行军司马。欲为所亲曰：“即迎西山，吾将归劳。至子见大，能责人矣。”西生闻之，亦怒。明日，矫以阴命杀玉于府舍，绑玉中外，诬玉谋叛，并诛其族党。至暮，因尚未知。是日大悟，因谓左右曰：“吾昔从孙儒渡淮，每杀不辜，多致滋益，马不怨，岂有冤死者乎？明日立以欲死告。”因抚膺大痛曰：“吾老貌正非己出，使我勋旧横离冤酷。”继而顾左右曰：“吾亦何可久处此乎？”九月，上与冯道、从容欲及年谷吕登，四方无事。道曰：“陈长记昔在先皇幕府，奉使中山，立景行之险，陈忧马绝，直配甚谨，幸而无失。待至平路，放配自缢，俄至滇允，凡为天下者，亦由是也。”上深以为然。上又问道：“今岁虽丰，百姓善足否？”道曰：“农家岁凶，则死于流瓢；岁丰，则伤于谷贱。丰凶皆病者，为农家为然。臣既进士聂夷中诗云：‘二月卖新丝，五月跳新鼓，医得眼下疮，弯却心头肉。语虽比理，趋近田家之情状。农于四人之中最为勤苦，人主不可不知也。’上月，命左右录其诗，常讽诵之。夫州民属东川者归本道，董章善留其状者，选雷老归之，仍收其甲兵。癸巳，西川右都押牙孟荣帝为淄州税官，左自道抵死。观察判官冯传，中门副使王楚回谓之请。孟之祥曰：“虽吴地犯法，亦不可待，况他人乎？”吴越王刘居其国，好自大，朝廷使者趋意奉之，则赠位丰厚，不然则礼遇疏薄。常为安众会书，此礼颇具。帝遣供奉官乌昭玉、韩梅使吴越。昭玉与梅有隙，使还，梅奏。昭玉见刘，称臣拜吴，谓刘为殿下，即私以国事告刘。安众会奏赐昭玉死。癸巳，至刘以太师致仕，自于官爵皆削之。凡吴越进奏官使者刚立，令所在系治之。刘令子传冠等上表送冤，皆不行。初，朔方节度使韩诸卒，帝承为留后。未及，定远军使李匡斌据党据宝靖镇作乱，朔方不安。冬十月丁酉， 韩城遣使及军表起朝廷命帅。前慈州刺史康福善胡语，上退朝，多召入便殿，访以时事。辅以胡语对，安仲会恶之，常戒之曰：“康福，汝但妄奏事，会当斩汝。”福惧，求外补。众会以灵州深入胡境，为帅者多遇害，务须以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。福献上涕泣辞之，上命众会为福更他镇。众会曰：“福自刺史无功见节，上复何求？且成命已行，难以复改。”上不得已，为福曰：“众会不肯，匪朕意也。”福辞行。上遣将军牛之柔、河中都指挥使魏沈图等将兵万人为送之。沈图徐州人也。辛亥，割浪谷二州至保宁军。仁子，以内客省使李仁举为节度使。先是，西川常发储粮馈陕路，孟知祥此以本道兵自多，难以奉他镇，诏不许，屡督之。贾寅，知祥奏称财力乏，不奉诏。吴诸道副都统、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徐之询，自以卧兵据上流，亦轻徐之告。朔与知告争权，内相猜忌，知告患之。内书密使王令谋曰：“公辅政日久，挟天子以令境内，谁敢不从？知询年少，恩信未洽于人，无能为也。”知询待朱棣薄，朱棣皆怨之。徐介知知询不可辅，反持其短以复知告。吴越王刘为知询金玉安乐器皿，皆是以龙凤。知询不以为贤，常用之。知询典客周廷旺说知询曰：“公常能捐宝货，以解朝中勋旧，使皆归心于公，则比谁与楚？”知询从之，使廷旺如江都御役。廷旺与知告亲历周宗善，密书款于知告，亦以知告阴谋告知询。知询召知告，以金陵除父温丧。知告称无主之命，不许。周宗谓廷旺曰：“人言事中有不臣妻室，宜即入谢。”廷旺还，以告知询。十一月，知询入朝，知告留知询为统军，领镇海节度使，遣右雄武都指挥使柯厚征金陵兵还江都。知告自恃史专无政，知询则知告曰：“先王为士，兄为人子，出不吝丧，可乎？”知告曰：“尔挺剑待我，我何敢往？尔为人臣，许胜于福裕物，亦可乎？”知询又以廷旺所言诘知告。知告曰：“ 以尔所为告我者，亦廷望也。”遂斩廷望。人臣吾主加尊号曰睿圣文明光孝皇帝，大赦，改元大和。康福行至方渠，羌胡出兵邀福，福击走之，至青冈峡，与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丈，皆不觉唐兵至，福遣魏沈图掩击，大破之，杀获殆尽，由是威声大振，遂进至灵州，自是朔方始受待。十二月，吴家徐之告兼中书令，领宁国节度使。之告召徐之寻饮，以金钟浊酒赐之，曰：“远地寿千岁。”之寻已有毒，引他气君之。季羡之告曰：“愿与兄各享五百岁。”之告变色，左右顾不肯受。之寻捧酒不退，左右莫之所为。伶人身见高，敬前为诙谐语，略二酒合饮之，怀金钟驱出。知告密遣人以良药解之，以恼愧而足。奉国节度使之建州王延龄昌吉退居里地，请以建州授其子季雄，庚子诏以季雄为建州刺史。安仲会既以李仁举镇阆州，时与绵州刺史武前玉皆将兵复制，前玉帝之故吏，仲会之外兄也。仲会使仁举训董章反状，仁举增事而奏之。朝廷又使武信节度使夏鲁齐至遂州城隍，善甲兵，一兵数之，张大惧，使道路传言，又将割绵龙为结阵。孟之祥亦惧，张素与之祥有隙，未尝通问。只是张遣使一成都，请为其子娶之祥女，之祥许之，谋并立以拒朝廷。